些什么。 歌手张行的出现带动了吉他的风靡，他的歌是和外号砖头的收录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那时的小青年有段时间流行边走边提个大录音机边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来听这一首迟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 温柔又可爱，他没